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5集，三个回归者看向唐木的眼神里多了一丝羡慕和嫉妒，只有年轻女人有些怀疑地皱起眉头，但也没说什么。有了唐墨做先例，王小田还没报第二题，所有人的手全部放在了抢答器上。这一次唐墨倒没有特别紧张，他冷静地看着王小田，只要对方开口他就会按下抢答器。他已经得到了一分，领先其他人，需要紧张的是其他人。年轻女人偷偷地打量唐墨，小声自语道， 真是巧合吗？ 真的那么巧？答错题目没有惩罚，第一道题还那么简单，唐墨一答就对。没有人给他答案。很快王小田说出了第二题，他又没能说出题目，就被人按下了抢答器。这次是年轻男人抢到了题目，王小田抱怨地嘀咕了一句，这就发现套路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接着郁闷地将第二道题的题目说了出来。 请听题，第二题，黑塔最喜欢的玩家是谁？ 这道题简直是道送分题，地球幸存者可能还会多想想答案，回归者不假思索地说，穆回雪。王小田兴致缺缺地拍拍手， 恭喜你答对了，获得一分。 年轻男人露出得意的表情。就这样，七个人各凭本事抢答问题，一连八个问题过去，陈珊珊和年轻女人反应速度慢了点，没抢到题目，是零分。年轻男人抢了两次，只答对一题，和傅文生一样，获得一分。中年男人和唐墨各答对两题，获得两分。傅文铎答对三题，获得三分，还剩下四题。王小田正准备开口，忽然他仿佛听到了什么，惊呼：“ 收视率这么低！” 众人一愣，就见王小田猛地从马车上跳下来，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。走了一会儿，他跑到七个玩家面前，双手叉腰：“ 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这些臭人类逼我的。我王小田主持开心问答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收视率垫底，你们这些臭人类，我要加大难度，我要拿出压箱底的题目，气死我了。” 漂亮的少女用力的一脚跺地，地面剧烈震颤。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柔柔软软的灰姑娘居然也有这么强大的实力。这时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， 接下来答错会有惩罚。 王小田没反应过来，瞪向陈珊珊。 没有，这是黑塔的游戏规则。 陈珊珊语气平静。 哦，那你加大难度吧。 反正答不出来又不会死。王小田无语了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直播？果不其然，接下来王小田问的四道题难度大增，七个人轮番回答，竟然只有一道题回答出了正确答案。最后傅文铎三分，唐墨中年男人两分，傅文生年轻男人陈珊珊一分，年轻女人零分。王小田拎着裙摆愤怒地跑上马车，他拉开窗帘怒骂，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这群混蛋，你们快给我通关游戏，滚出我的房间。 轰隆隆，南瓜马车驶出房间，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只留下房间里的七个玩家。 达尔文就这么测试结束了，我们这个小球该怎么换啊？ 没让小朋友困惑多久，只见七只小球一个个从玩家们的口袋里飞出，七只小球在空中漂浮着，汇聚在一起，下一秒小球调转方向，重新换了个顺序飞到不同的玩家面前，轻轻地吻在每个玩家脸颊的数字上。一吻后， 傅文铎脸上的数字变成了4，唐默和中年男人变成了3，傅文生和年轻男人变成了2，陈珊珊和年轻女人变成了1。唐默伸手抓住小球，他转头看向自己的队友，先去房间看看里面的线索。众人点头，傅文铎说好。唐默四人直接进房间看线索，三个回归者也互相看了一眼，各自回房间。唐默将门关上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小球查看里面的线索，他从房间的桌子里找出纸笔，在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名字，然后将这些名字一一连线。珊珊的球在我手上，小生拿到的是邢思琪的球，傅文铎拿到的是杜德的球。手指在这七个名字上轻轻敲击着，半晌后唐默拿出小球，啪嗒一声打开，他拿出里面的小纸条翻转过来，念出上面的文字。唐默终于成为了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。双目倏地睁大，唐默错愕地看着纸条上的文字，他仔细地看了三遍，双眼越来越亮。5分钟后，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。唐默打开门，短发小姑娘站在门外，陈珊珊抬头说， 唐默哥哥，看好线索了。 唐默点点头，他抬起视线，发现傅文铎已经站在中间的大厅里等他。很快，陈珊珊又敲开傅文生的房门，将傅小弟带了出来。四个人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，那三个回归者还没有出来。陈珊珊看了众人一眼，说， 这一次我们四个人把食物链的四个等级全部占了，刚才七个小球飞到空中的时候，我观察了两个小球，我现在拿到的球是唐默哥哥的，他拿到了我的球。 陈珊珊的身体素质没有得到提高，以他的动态视力一次性只能观察两个球。傅文铎补充说，小生拿到的是那个女人的球。陈珊珊点头， 好，除了小生，我们现在可以大致地说一下自己得到的线索。 不能将自己的线索明确地说出来，但是却可以稍微地提及一两句。陈珊珊的线索很简单，没有太多价值。傅文铎沉吟片刻，他低声说，根据我的线索，我确实应该在某条食物链，位于该食物链的第三等级。陈珊珊立即将这条线索记录下来。 第四等级，同时是第三等级。 唐默说，我的线索有些重要。众人刷的扭头，齐齐看向唐默。唐默考虑了一下措辞，目光认真地盯着傅文铎。我不在你的食物链里。傅文铎目光顿住，静静地凝视着唐默。 不在他的食物链里？ 陈珊珊惊道，短发女生的笔停在本子上，圆圆的笔尖与白纸轻轻摩擦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下一刻，陈珊珊突然抬起头盯着傅文生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，眼神却极为认真。她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小生，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要仔细回答。你回答的时候要忘记你小纸条上的那句话，专心回答我的问题，将那句话完全抛到脑后。 傅文生坐直身体， 好，珊珊姐你问。 我的问题是。 5分钟后，陈珊珊将自己的本子合上，长长舒了口气。 灰姑娘参加3次晚会，我们一共有3个晚上，但是达尔文测试只有2次，下一次的达尔文测试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换小球的机会。不过这次的达尔文测试我有件事希望大家做一下。 四人凑近，陈珊珊降低声音小声地说道， 第二次的达尔文测试我推测题目会比第一次难，在这次的测试上。 唐默听着陈珊珊的话轻轻点头，等他全部说完，傅文生仔细记着自己要做的事。过了片刻，他想起一件事，说， 珊珊姐说以灰姑娘的性格，第二次达尔文测试她一定会故意把题目出得很难， 让我们很难回答，这样可以提高他那个什么收视率。幸好答错题目不扣积分，也没什么惩罚，要不然我们肯定就完蛋了。 顿了顿，小朋友想到， 哎，对，堂哥，你运气真好，你是第一个抢答的，要是有惩罚就不好了，幸好题目简单又没惩罚。你们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 傅小弟吞了口口水，突然就觉得委屈极了。 等等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大哥、堂哥、珊珊姐，你们为什么要用 这种怜爱的眼神看他？傅文铎直接扫了自家傻弟弟一眼，不再看他，免得看了生气。陈珊珊脾气好，耐心地说， 小生，唐木哥哥不是随便按抢答器的，如果他不按，我和傅少校也会按。我问你，你觉得在这七个玩家里，我们四个人的水平算是什么等级的？ 傅文生下意识地想说，他们当然比那三个回归者强，有他哥和唐墨在，怎么可能比那三个人差，而且还有陈珊珊。但是他又想起自己似乎拖了后腿，小朋友大概估量了一下，觉得哪怕加上自己，三个队友也带得动。 我们强， 对，我们更强，一共只有12道题，却有7个位置，这说明一个问题至少有一大半的题目是我们能够回答出来的，否则假设有很多人都是零分，这个位置该怎么分配？难道再按运气随机抽签分配等级？那么所谓的达尔文测试就失去了意义，不如再进行一次抽签。 唐默补充说，达尔文测试是进化测试，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关键。 对，这个测试和运气关系不大，更看个人水平，因为他在督促玩家进化，所以即使他有惩罚也不会是致命惩罚，否则位置不好分配。其次， 短发女生看着一脸懵逼的小男孩笑道， 小生，连我们四个人都回答不出来的问题，你觉得那三个回归者回答得出来吗？八成概率他们回答不出来，所以王小田问的第一个问题十有八九是我们能回答出来的，白送的一分，你要不要？ 傅文生愣了。就在傅文生怀疑人生的时候，只听咔嗒一声，一扇房门被打开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